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交通部表示，9月初进驻全国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全面检查，北京二手房供应量加大，价格保持平稳。国税总局本月起于上百个国家地区互换居民跨境账户信息。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九月的 A 股行情，我们可以更乐观一些吗？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盘出小幅拉升之后便回落，展开窄幅震荡整理。午后金融股、软件股崛起，带动三大股指先后翻红，盘中均大涨超过1%，上证50涨幅超过1%。从盘面来看，各大板块午后悉数飘红，军工股今天表现活跃，国产软件、农业、银行、券商、环保、钢铁等板块涨幅居前。深陷债务和退市危机的乐视网今天早盘再次封板，从8月21号以来累计涨幅超过 80%。 仙股中弘股份再次收于涨停板，这只股票已经连续15日股价低于1块钱，按照规定如果连续20日低于1元将被退市。截止收盘，沪指收于 2750.58 点，上涨 1.10%， 深圳成指收于 8554.44 点，上涨 1.17%， 创业板指数收于 1455.50 点，上涨 0.8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投资学院首席教授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你好，向路。 嗯，您怎么看？ 整体上这个行情是比较富有戏剧性的，因为昨天下午在指数放量上涨的时候，我在跑赢大盘的王者股市直播里明确说，在三足鼎立的这种技术形态下，买错了也要买，适当的要建仓。但是今天大部分的时间是在震荡调整的，但是下午我在看这个涨幅榜的跌幅榜的时候，告诉这个王粉，由于跌幅榜里边都是长期复牌后补跌的股票，没有恐慌性抛盘，所以我认为股市在收盘前能够翻红。那个时候刚好是创业板跌到近1%的时候， 就在我说完之后，几大指数奇迹般的上涨，最后到翻红。整体的原因就是在四大指数同时零轴之下底背离的情况下，从历史经验来看，大概率的要有一个短线的上涨行情。我们先这么看，谢谢主持人。 嗯，短线的上涨行情哈，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呢是九月份 A 股的行情可以更乐观一些吗？您的态度呢？ 那必须必了啊，因为前八个月这个走势大家都看到了，否极泰来嘛。今年就算没有说吃这个大餐的这种行情，那吃快餐的行情我认为至少是会有。 好，我们看到2700点这个数字很有意思哈，四次跌破，每次都跌而又上涨，失而又复得。您认为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原来我认为沪指应该击破2015年三次股灾的低点2638点，原因就是创业板一直在创新低，沪指的盈利情况，沪市盈利情况没有中小板好。但是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反复的这种震荡呢，我们相信市场是对的，就是现在作为沪指也好，创业板中小板也好的形态来讲，就是说不用在乎沪指是不是要破2638了，那个点我现在已经不看重了，破不破现在都是在构筑一个大的底部区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也许只需要一根政策性的利好的导火索，整个的中级行情就展开了。现在可以告诉投资者的是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个位置上没有必要看得太空，买多买少是你的事儿，但是这里边一股不买，那么我觉得也是非常不明智的一件事情。 嗯，我们看到这两天啊，有一些板块比较活跃，比如说军工板块哈，您怎么来看待？ 因为我以前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世界风云变幻，中美博弈，在这种情况下，航天军工是属于一个避险的一个品种。但是呢，在就像白酒、中药这些，都是大熊市的时候反而表现非常好。但是如果说中级行情展开的话，上涨的还应该是超跌的高富帅，也就是中小创里边的从高点到现在已经跌成一两折的这种股票，而且业绩如果还持续稳定甚至增长的，包括互联网、软件信息以及游戏概念股，是我去年底就看好的三大板块。那么今年后半年如果有行情的话，我依然看好的是这三大板块。 嗯，那按照您刚才的观点，是不是可以逐步的进行建仓，或者是小批量的买入呢？ 对呀，昨天在直播里边我已经告诉大家建仓了。 嗯， 那么如果说接下来明天的走势继续放量的话，那踏空的人就可以继续跟进。 好，我们知道9月5号啊，或者是这个北京时间的9月6号的周四啊，这个交易日也是非常重要的两天啊，因为可能也有一些外围市场的消息会对咱们的市场造成一些影响，您怎么来看？这两天在交易上还有哪些风险需要特别关注？ 好的，我说过大跌是验金石，什么样的股市已经确立牛市了，就是无论是多么大的利空出现，那么股市都依然上涨，利好出现加速上涨，那里就是满仓进场的最好时机。 嗯，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我们下周再次连线。好，继续来关注资讯。8月31号晚间，证监会发布多份文件答复政协提案，支持创新头部企业在 A 股上市，其中包括支持未盈利生物制药企业在 A 股创业板上市，支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防监控和芯片企业上市，同时支持创新企业的 H 股全流通。今天央行连续第10个交易日没有开展逆回购操作，因为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所以当日实现资金零投放零回笼。今天美元指数快速拉升，离岸人民币收于 6.8324， 跌破 6.85 关口，在岸人民币收于 6.8290， 上一交易日收于 6.8165， 下跌125个基点。 分析人士认为，经过前几个月连续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调整压力已经有所释放，同时外汇市场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有利于稳定外汇市场预期，防范人民币汇率出现单边超调。往后看，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对美元快速贬值的过程已经告一段落，但要彻底扭转跌势，还需要经济增长动力的增强。从本月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税务主管当局将互相交换跨境账户信息，这意味着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将清楚掌握我国居民在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开设银行账户情况。这一行动是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围绕一项名为 CRS 的共同协议进行的。所谓 CRS 是各国家和地区之间基于同一标准的一项共同申报准则，大致内容就是签署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披露对方国家或地区公民在本国的经济财产情况，以提升税收透明度和打击跨境逃税。业内人士介绍，CRS 主要会影响到在海外有金融资产配置的人，比如某位中国公民在英国某家银行存有巨款，一旦中国和英国达成了协议，那么这名中国公民在英国的哪家银行存有多少钱的信息将由英国银行报送到英国银行管理部门及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该局再报送到英国税务局，由英国税务局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进行信息交换。这位中国公民在英国银行的所有信息对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来说将一览无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前很多人热衷到香港买人寿保险，如果保险金额达到一定水平也是要进行信息互换的。中国香港也是 CRS 签约地区，因此香港的保险公司有义务将历史上购买过大额保单的高净值客户的保单资产信息报告给国家税务总局。再有一类就是在海外持有壳公司进行投资理财，以及已经在海外设立家族信托的中国公民。尤其是中国早期富豪最喜欢在新加坡、中国香港、新西兰、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库克群岛、耿西岛等设立家族信托。目前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成为 CRS 签约的国家和地区。据了解，美国并不在 CRS 签约国家之列，但美国可以和其他国家一对一签署协议，同样可以互换金融账户的涉税信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决定自9月5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开展进驻式全面检查。会议决定要加快形成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推动网约车、顺风车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坚决维护好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大局。滴滴出行宣布将于9月4号启动安全大整治，9月8号23点至9月15号凌晨5点期间，在中国大陆地区暂停提供深夜23点至5点时间段的出租车、快车、优步、优享、拼车、专车、豪华车服务，单车、代驾、公交、海外自驾租车及二手车服务照常。横店各影视工作室近日陆续接到国家税务总局东阳税务局下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显示，依据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办法，影视工作室已不符合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管理条件，2018年6月30号起将终止定额定期的征收方式，要求影视工作室45天内按照定额终止前执行期内每月实际发生的经营额、所得额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分月汇总申报。终止定期定额之后，征收方式将改为查账征收。据了解，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是对个体工商户在一定经营地点、一定经营时期、一定经营范围内的应纳税经营额或所得额进行核定，并以此为计税的依据，确定其应纳税额的一种征收方式。对于账目混乱或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个体工商户，税务机关可以实行定期定额征收。那么查账征收也叫做查账计征或自报查账， 这种征收方式适用于账簿、凭证、财务核算制度比较健全，能够据以如实核算，反映生产经营成果，正确计算应纳税款的纳税人。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份北京的二手房成交 1.5 万套，楼市延续了七月以来的平稳趋势。业内认为，七到八月是楼市传统的淡季，同时近期新建住宅中超过6000套净房入市，二手房市场部分需求转移到新房市场。随着部分区域价格轻微上行，购房者再次出现部分观望。今年一到八月，北京合计入市商品房住宅项目达到 2.7 万套，同比2017年同期的 1.8 万套上涨了 50%。 分析指出，北京市场过去两年土地供应高峰逐渐开始反映到住宅房源数量上，特别是现净房入市极大地缓解了市场的供需矛盾，今年后四个月有望继续加大供应。按照目前趋势，商品房住宅供应量有望超过5万套，预计在七月开始将出现限价房供应量的井喷，短期入市房源有望超过2万套。价格走势方面，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市场房源供应量大，调控政策继续严格执行，价格出现明显反弹的可能性不大。在经历过2017年大幅下调之后，市场平稳运行将是2018年下半年的主要趋势。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7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财富大搜索。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招商证券高级财富顾问胡东升。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和大家进行交流一些股票方面的心得。 谢谢胡先生今天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九月份我们对于 A 股可不可以更乐观一些啊？那首先来看看这两天的行情，似乎让不少投资者啊紧皱的眉头啊可以稍微舒展一下哈。您怎么来看这两天的这样的一个小幅上涨？ 对于昨天和今天这个行情啊，我们看昨天是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星线，那么今天在这个基础上又收出了一根中阳线。那么对于这根中阳线啊，我们一些投资者啊又有些心动了。那么你心动可以，但行动上我认为要更加谨慎啊，理性一些。那么对于这根中阳线啊，我认为只是震荡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如果没有重大利好啊，那么这根中阳线它不足以改变市场下行的大趋势啊。我们看从大盘从今年哈一月份下旬调整至今啊，已经出现过多次反弹啊，业绩中阳线也多次出现， 就是说这样的形态其实原来有过好几回， 多次啊，很多次。但是呢，这个中阳线出现以后呢，它一直没有改变这个下行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态势，并且还连创了一个新低。那么我们看前期那个低点啊，以2653点，与2016年那个股灾那个底部2638点已经相差无几了。那么昨天啊，这个击穿这个2700点以后呢，这个探底回升有一定的一个反弹，但是呢我们看没有成交量的一个配合。那么这个反弹的力度呢就非常弱。那今天的一个早盘是窄幅震荡，午后呢权重股拉升，那么呢大盘才收出了一根这个中阳线。那么如果单从技术分析上来讲啊，那么五天十天二十天这个均线粘合啊，今天一根阳线又上穿了三条短期均线，那么技术上看短期反弹的概率还是比较大。但从这个低迷的这个成交量来看， 反弹的空间依然不太乐观。啊，如果后市呢这个成交量依然未能有效放大，那么呀这个反弹会随时夭折。 前几次也是成交量没有跟上， 都是近期成交量一直在低迷。 嗯嗯，所以就是您的观点是不能高兴得太早。 对对对，不排除再次考验这个2700点这个关口的一个可能。这个2700点这个关口啊，应该是非常重要。如果再次被有效击穿的话，那有可能哈就会考验前低2638到2653的这个区间。 嗯 啊，所以说对于这种反弹，我们当然只能当作超跌反弹来应对。但从这个分时上来看啊，我们认为哈这个明天早盘市场会有一些波动啊，有可能盘中会回踩这个2740附近的一个支撑。如果这个支撑有效的话，那么有可能哈是还是延续这种小幅的反弹，收阳的概率还比较大。 嗯， 如果要收不这个2740要收不住的话，那么有可能还会要下探一些。 嗯 啊，所以说这个反弹只能当这个超跌反弹来对待。 嗯， 那么从中期来看啊，我们看周线和月线这个技术形态应该弱势都是非常明显，那么暂时啊我认为哈没有一个可参与的一个价值啊，特别是九月份啊有这个美联储加息啊，这个概率还是非常大啊，再加上这个中美这个贸易争端啊，这个暂时也没有这个缓和的一个迹象，那么这个200亿美元的产品征税啊随时都会开启，那么这对 A 2000亿 啊，对2000亿这个美元这个因为特朗普啊他这个人非常不靠谱啊，说话他有时候算数有时候不算数，所以说这个真要是这个2000亿美元要是开启的话，那么对这个 A 股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说综合来看呀，我认为哈如果没有一个重大利好，这个短期啊短线这个股票市场依然是震荡磨底探底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九月下旬啊，我认为哈、啊、应该是有一波这个反弹，啊，这波反弹是 这波反弹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反弹呢？ 这个就应该是啊，在这个美联储加息这个 靴子落地之后， 对这个利空出尽了，那么有可能出现这波反弹。那么这个反弹呀，这个空间啊，应该得看当时的一个市场情况， 嗯 啊，那么我认为这个阻力位啊，应该是短线这个阻力应该是2770点到2800点这个区间。啊，强阻力应该在2900点附近， 就100点左右、 啊。对对对，应该是要是有反弹的话，嗯、应该是力度啊，稍微比这样的反弹要大一些。 嗯，我们刚才在连线当中也问了嘉宾一个问题，就是这2700点很有意思啊，是好几次跌破啊，四次，然后呢又失而复得啊。那您持什么样的观点？对于这2700点啊？是一条什么样的线？你怎么看？ 这个2700点嘛，这是本身它就是一个整数关口。 嗯。 再一个，它离那个前低啊，2638或者是2651啊，对，那个2653。 嗯。 啊，跟这个前低啊已经相差无几了。 嗯。 如果这个是被有效跌击穿的话，我指这个有效击穿，就是跌完以后它没回的， 嗯， 没回到这个2700以上。啊，这么样啊，连续三个交易日没回到2700以上，这叫有效击穿。 嗯， 那么真要是有效击穿的话，那么这个前低有可能就不保。 嗯， 啊， 好，这是您给出的一个信号啊。如果出现这个信号的话呢，大家要做好这个，相应的止损的准备啊。那你看昨天啊，其实是跌破了2700点，跌了一点点啊，跌了8-9个点啊，到2691左右 啊，对，就这样。 但是你看这个金融股啊，上证50啊，这些没有出来护盘。 但是午后它是这个软件服务这个板块，包括一些电子芯片的这样的板块起来了。 对。 但随后它也这个金融股它也是动了。 嗯。 要没动的话，它肯定是这个大盘的指数还是上不来。 啊。 它也是稍微动一动。动一动就把这个大盘指数又把人气又往上稍微带一带， 嗯， 但是总体而言，这个成交量不足， 嗯 啊，那么反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成交量没有成交量的配合，这个反弹它的高度啊，它的空间呢都非常有限， 嗯 啊， 好，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外部形势对于这个 A 股的一些影响啊，可能这两天也是这个消息可能比较多的两天啊， 特别是明天和后天啊，那在这两个交易日当中，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些什么？是不是最好还是不要动为宜？ 暂时啊，还是以这个观望啊为主啊。我们实际上这个从这个18年这个整体这个市场上情况来看呢，我认为这个18年这个股票市场啊不会有太好的一个表现。 嗯 啊，那么操作难，操作起来这个难度非常大。 嗯， 那么比较好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时点，应该是在19年的一个下半年，这样也就是随着美联储这个加息临近尾声，这个 A 股市场呀才有可能走出这个低迷的一个状态。那么虽然这个中短期走势比较弱，没有太大的一个参考价值，但从长期来看啊，我们认为啊，这个 A 股市场啊已经啊逐渐这个接近底部区间，那么投资者呢啊可以逢低小仓位进行长期的一个长线的来布局。那么从这个布局的板块当中呢啊，我们可以考虑这么几个板块，首先是大金融。 嗯， 那么大金融当中包括银行、券商、保险啊，这三个啊品种呢都可以适当的一个考虑。再一个就是铁路基建。我们看这个铁路基建啊，国家在这个特别是在西部啊，西部大开发上这块投入的这个包括政策也好啊，资金啊也好啊，投入的都比较大。所以说铁路基建这个板块呢啊，有长期布局的啊这种这个 价值 啊。剩下一个那就是还有一个航天军工。航天军工最近几天就表现的就比较好。那么以股的经济的一个发展，你必须得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军工来支持，所以中国呢在这个军工方面或者军民融合这块投入的一个政策呀，包括资金方面力度都非常大，所以说这个航天军工啊应该是有长期的一个投资价值。剩下的像一些科技股当中呢，也有像 5G 通讯呢、软件服务啊、半导体芯片呢等等啊，这些业绩比较好的这些个股啊，我们投资者呢如果要逢到大跌的时候也可以是逢低关注。 嗯，但是您刚才一下子把这个周期啊知道了明年了，这今年的月饼还没吃上呢啊，大行情您的意思是要等明年下半年啊，等明年中秋节的时候了。 今年刚才咱们说了九月份下旬有可能出现一波反弹，这个反弹当时如果要是有假如说哈，这个中美贸易摩擦有缓和的了，或者有缓和的迹象了，再加上假如说国家这边要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重大的利好政策的话，那也有可能把这波行情再反弹的再往上带一带。 嗯， 但总体而言这个反弹的高度啊不会有太强。 嗯，当然我们这说的是宏观面哈，在板块和个股当中，您刚才是列出了您看好的领域， 对， 可不可以今年下半年播种啊？明年下半年 啊， 阶段性的收获。 那要是从长期这个角度这个考虑的话，啊，可以哈，逢低布局了。 嗯，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每周一二呢都会和大家着重来聊一聊二级市场，聊一聊股票行情哈。大家如果有什么关心的问题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大搜索，把您的问题发过来，跟我们现场嘉宾来进行互动和沟通。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还要聊这么几个话题啊。一个呢就是从九月份开始，民胜指数呢把 A 股纳入的权重呢翻了一倍啊，从原来的 2.5% 提高到 5%， 那这对于 A 股来说又有哪些意义？我们可不可以根据民胜的成分股来选股票？此外最近啊，一些像榨菜啊、二锅头啊等这种物美价廉的商品的热销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背后的上市公司的股价呢在前段时间啊有翻番的表现啊，那么很多朋友也开始热议，是不是消费开始降级了呢？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些商品所在的上市公司是否具有长期投资的价值呢？以及股票的股权质押的风险目前并没有完全解除，我们在购买股票的时候，在投资股票的时候应当怎么来留意这些股权质押的一些公司，这是我们在下半段要和大家逐一聊到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稍后见。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九月八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买什么呢？为什么买呀？ 是因为你 在哪家买呀？ 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投资啊，我们真的是要问自己好多个问题啊，投什么，什么时候投啊，在哪里投，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投，投多少钱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招商证券高级财富顾问胡东升。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那接下来我们也带着这几个问题，带着这几个 W 哈，来问一问下面这几个问题，我们会做和答复。一个呢就是名胜指数啊，在8月31号收盘之后实施 A 股纳入指数的第二步，把现有的纳入因子从 2.5% 提高到了 5%。 那您认为这长期来说对 A 股有什么意义？以后可能还会纳得更多。 是我们看这次哈，这个纳入因子从 2.5 提到 5% 以后呢，将会有236只 个股呢纳入名胜指数，那么估计呢大约有400到600亿的人民币资金可能会因跟踪这个指数而流入 A 股市场。虽然这个400多亿这个资金规模对 A 股的影响有限但从长期来看，这个 A 股纳入名胜指数呢将促进 A 股的一个国际化进程，改善 A 股的一个投资者结构，促进市场这个制度和规则进一步完善等等包括提高人民币这个国际地位等等有着积极的一个意义。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这个纳入这个名胜指数以后这个特别是这个人民币在国际上这个地位提高这个意义应该是非常重大。 当然对于指数的上涨，这个或者说个股的阶段性的上涨意义有多大呢？ 这个应该是从那个第一次纳入那个5月31号纳入以后呢，出现一波小小的反弹，反弹以后呢还是按它整个的一个趋势来走，还是处于一个下行来阶段所以说对于指数来走势的表现来看呀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其实就是在一个下跌趋势或者在一个相对弱势的市场当中这些小利好也只是打一枪就跑的。 这些小利好也基本上都被市场忽略了。 是短期有一点行为，如果你抓住了话呢挣点买菜钱 有点这么反弹。 但是这个难度极大 难度非常大。 那我们来回到这个民生指数成分股的这些公司因为它也是挑选了很多家公司，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这些公司是相对优秀的公司，好学生？ 应该这么讲你从行业这个分布来看这个236只这个纳入这个民生指数来看，那么其中我查了一下，有104只个股这市值应该是在200亿元到500亿元这个之间，几乎囊括了这个 A 股市场大部分的一个权重蓝筹股，那么这些蓝筹股业绩也非常稳定，发展前景也非常良好，如果我们投资者要是没有良好的选择标的的一个选择的话，那么不妨从这些蓝筹股当中选择一些具有投资价值的一些个股进行一个长线的一个投资。 就是说我们可以 对着民胜成分股来选股？ 这个还从长线这个角度来看是非常可以的。 嗯，那我们还是买一个基金吧。现在有那个对标民胜股的成分股的这个基金哈，在市场当中，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就省去了这个分析这么多公司啦，然后呢又怎么调仓换股的这种操作难度了？ 这个基金吧，这个指数基金吧，对我们普通这个投资者来讲嘛，它现在它还没太转变一些观念，对这个基金好像是还不太认同。 嗯， 他认为不如 自己买 买一些个股啊，还是一个比较方便啊。涨跌啊，应该是他还是认为买一些股票比基金要强一些。 嗯， 这是我们这个普通投资者一个观念的一个问题。 嗯， 我这个将来这个观念，我估计在这些指数啊，包括这个那个民胜指数，后期大概还有一个富时罗素那个指数也要加入。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普通投资者来讲，他这观念有可能哈在逐渐的一个改变。 这也是趋向于成熟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这种观念。 对，国外投资一般是都是把这些这个资金呢交给一些机构，或者是买一些指数方面的一些品种啊。那么中国这个好像对这方面还是稍差一些。 嗯，大家还是更信得过自己。 对。 好，但事实上呢，就是我们知道啊，就是现在有一些基金，它虽然没有就是直接和民生指数挂钩啊，但是呢，它也是挑选民生指数挑选的这个股票进行投资，所以呢，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你买这个基金，就相当于你在直接投资民生指数一样。当然，这个我想。基金经理的这种操盘的水平是不太一样的哈，再加上民生指数它那个是一个被动型的这个买入的话，跟这个咱们主动买入那又不太一样哈。 对，它这个基金经理吧，它的操盘水平它也参差不齐。 嗯， 所以说还是我们普通投资者一个理念的一个问题吧，看你喜欢。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呢，你就操作个股。没时间的话呀，你就买一些指数基金也可以。 嗯，好，总的来说呢，就是说这些公司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优秀啊，我们可以作为你股票池子里面的这个候选对象啊。 对。 好，那再来看最近热议的一个话题啊，由这个榨菜的热销啊引发的关于消费降级的讨论啊。什么叫消费降级呢？它是和我们一直在说的消费升级是相对应的，是一个反义词啊。消费升级就是说我们要去买更加优质的商品，去接受更加优质的服务啊，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啊，这就是消费升级。那伴随而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这种幸福感的提升啊，伴随来的是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啊。那有一个先期条件，就是我们的收入也要能够跟得上啊，这是一个逻辑啊。你收入涨了，市场上的这个好产品多了，然后你再去在相关的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去消费升级啊。那最近的这个消费降级的概念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一些便宜的东西，但我不能说不好啊，东西便宜也可以很好，是吧？比如说榨菜呀，二锅头啊，这个酱油啊， 方便面呀 、对吧？这些东西看似它没有茅台啊，没有那些好的这房子呀那么贵啊，但是呢他们的公司的业绩增长也都很高，同时呢就是我们看到他们的这种销量呢确实也很高，所以大家是想是不是在消费降级了。哎，这些公司有没有投资的价值啊？您怎么看？ 近期这些一些媒体报道啊，这个榨菜啊、方便面、二锅头这个销量上升啊，便认为这个是消费降级。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媒体的一个炒作。 嗯。 那么榨菜、二锅头、方便面这些消低端的一些消费品，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价格比较低的一个消费食品。那么一段时间的销量上升啊，表明我们这个老百姓啊这喜爱程度啊有所提高， 嗯， 但不能单纯的认为这个是消费降级， 嗯。 那么我们以这个旅游啊为例，那不管是现在是不是假期，只要是国内稍微有一点名气的景点，那么都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那么一到假期，那么更是人满为患。那特别是出国游啊，我们看这个人群呢在逐年的一些增长。那么旅游消费那肯定会超过这些啊榨菜呀、方便面呢这种消费。那么你说这种消费是升级它还是降级？那么在我们看一些像国人在这个住房啊、汽车呀、娱乐方面的消费也在稳步的一个提高。 啊，所以说这个一些人看到这个榨菜啊，这个方便面啊等这个消费量的提升，就主观的认为啊，老百姓这个消费降级了，那么也却没有看到这个更全面的社会消费能力。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消费这个降级啊，现阶段来看是一个伪命题。 嗯，好。这个二锅头泡方便面就点榨菜这就是消费降级了吗？我想说的是，这个降不降级啊，升不升级啊，还是需要经过严谨的科学的调查。 对对对。 啊，这个是需要统计才能得出来的啊。但是我们也确实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这个增速啊，是在下降了，下降了一点点啊，虽然不多，就是虽然是在增长，但是增速没那么快了， 稍微有点降， 哎，稍微有点降，哎，对于是呢，有人想到了啊，这个，比如说房子呀，这个其他的医疗啊、教育啊等等，这开支还是挺大的，对吧？再加上可能有些周期性行业啊，它受到一些影响，某些行业的收入啊，不像原来那么多了，甚至呢有降薪的、减员的这种情况发生，哎，大家联系在一起想。那是没钱买那些好东西啦，那就得买点这种榨菜啊，救活救活就解决自己的这个吃饭问题啦。这么一想，是不是也有点逻辑呢？ 实际上，这个你像这个咱们普通人啊，咱们都知道啊，像是方便面呐、啊，或者是榨菜呀、啊，这些食品呢，基本上它没有什么营养价值。那么只要是只是为了一个方便而言，那么你要是长期吃这个东西，那肯定对身体是有害的。 嗯， 那么你长期吃这个东西，你对一个是你营养，你本身的营养你跟不上；再一个，对你身体各方面的一些功能啊，大概都是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啊，这个东西偶尔吃一些还可以，但长期要是来使用的话，那肯定是不是一个理想的一个食品。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保护自己身体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你还是自己做一些哈、啊、比较或者吃一些、啊、比较有营养价值的一些食品还是比较好一些。 我们今天这是一期养生的财富大搜索 我只是谈一些个人的一些观点。 所以您的逻辑就是说不宜长期吃，所以它的销量也不会特别多。 对，你偶尔吃一吃这还可以、哦、但是你长期吃这个不太、 哦、 对身体不太好吧。 所以您对于未来这些公司的股价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为我们看着这过去的这段时间，这些公司的股价啊，都是最近期有调整，但是都涨了一倍啊左右。那您怎么看？ 是这样啊，就是对股票市场来讲啊，这个你销售量的一个提高啊，必然会导致公司业绩的一个有所提升。 嗯。 但业绩好的股票，那么呢，在这个股市当中呢，表现呢也并不一定非常强势。啊，有些是强势，有些呢还是基本上，虽然你业绩比较好，但是呢，没有大资金的一个关注，它走势还是不是特别太强。 嗯， 那么就从这些一些低端的这些消费品的一些个股来看呀，啊，我个人理解哈，这些它没有太多的一些技术含量，啊，那么这些那个从中长期投资这个价值这个角度来看，它的投资价值啊比较低一些，啊，我个人啊不太。建议哈，对这些一些品种啊，特别是已经涨幅比较大的这些品种啊，再给有一些关注 啊。 那么呢，还是关注一些哈，技术含量比较高啊，业绩比较好的这些蓝筹板块， 嗯， 这样的一些投资价值呢啊，它是有很啊长期的一个投资价值。 但是你看啊，这些领域都是在这个食品领域啊，我们有人说这个食品领域其实是相对稳健、抗通胀啊，它可以自己涨价呀，是吧？同时呢，它又是这个生活必需品呐、啊，所以说它长期来看应该不会太差。那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嗯，长期来看应该是不会太差，但是吧，它也不会走得特别强。 嗯 啊，因为这个它的一个这些一个技术含量，它是在这儿摆的，所以说我们普通的投资者要投资的方向啊。应该还是从这个它的一个技术含量或者是科技含量或者是一些它的盈利一个状况综合来考虑。 嗯，刚才您谈到技术含量啊，我们可以理解成某种护城河，是吧？你比如说一些高科技公司，包括某些我们经常谈到白酒的，它可能它也有它的这护城河在这儿哈。那这些有没有他们的护城河呢？这个我们是需要大家去研究的，是不是你做也可以，我做也可以？它有没有一些地域的这种产品啊？说这块东西就认它， 是吧？这个东西那个地方的最好，这会不会成为他们的一些啊、增加的这个附加值？此外呢，就是虽然说我这地方啊，我这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啊，但是呢，我越做越大，我把别的品牌的市场份额越挤越小，那反正我就是这行业的上市公司，别的也没有，对不对？你要买这个产品，就我就是这个领域的老大，那我成这个小龙头了，哈哈，那会不会有投资的价值呢？您认为？ 嗯，现在中国这个实际上这个在这个操作这个市场啊来看啊，它这个你像一些确实啊，有一些产品啊，有它这个地域的一个观念非常强。但是中国这个市场呀，有些你这个要是做的好的来看，因为你技术含量低嘛，你要是你这个产品卖的特别好，那么其他的一些有眼光的人，他会到就会到加入到你这个行业，啊，你像那个方便面了、啊，你像这些榨菜，这些都是啊那个它有一些地域的一些标志，那么你一些这些东西它。不是说有什么技术的一些壁垒啊，谁都能做的。那么你看，一旦要是这个市场一个要是比较好了，有可能哈一些有钱的人或者有就是有这个欲望的人，他就会蜂拥而起，他都会加入到你这个比较好的这个行业当中，这样他也会瓜分你的一些市场份额。 嗯， 但是你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技术含量，你像芯片。啊，这个中兴前一段时间被美国制裁，那它这个技术含量应该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你一般人想进来，你没有一个加大的一个研发力度， 嗯， 那么它是很难的， 嗯， 啊，所以说这个壁垒啊还是比较高。那么一旦要是研发成功了，但它的一些效益啊，它的盈利的状况啊，那就会非常大。 嗯，好，实际上，我们的嘉宾霍先生着重谈到的呢，就是说企业啊有没有自主的。啊，核心的这种 一个研发产品， 研发能力啊，技术储备能力啊，这个就是一家公司或者说一个产品它的护城河， 对 吧？ 对对对。 嗯，好。那当然，这个观点呢，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哈。我们的这个财富大搜索也是一个能够提供各种争鸣啊、各种观点表达的平台。投资有风险，大家还是需要自己去。独立的去思考啊， 对，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啊。对，我们节目都是这样的啊，大家都可以自己来说观点。那最后呢，我们还有点时间要来说这个风险点啊，就是这个防范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这一块啊，最近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在选股票的时候，怎么才能够避开这些雷区？ 啊，最近这个股票市场大幅调整啊，与这个股权质押呀、啊、频频的一个爆仓，哎、啊、呀，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嗯， 那么为了化解这样的一个股票质押这个风险，监管层啊出台了一些新规。那么我认为这个新规啊有这么几个亮点啊，首先呢是我们看它的一个质押率的一个要求，质押率上限啊不得超过 60%， 单只 A 股股票市场整体质押比例不得超过 50%。 嗯， 那么这个质押率这个要求啊，它就限制了一个这个暴雷的一个现象这个出现。 嗯 啊，再一个就是融入方的一个要求，融入方资金应当用于实体经济生产经营并专户管理啊，这个要求呢对这个实体经济呢啊出现一定的一个利好啊。那么还有一个是券商的要求，那么应当对部分融入方严重违规或违约的一个行为进入黑名单啊，不得通过交易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股东的关联方提供服务，这个要求呢，就是限制了一个大股东的一个融资的一个要求。那么再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啊，它采用了一个新老化段的这么一个原则，啊，以前已经存续的一个合约，可以按照这个原有的规定啊执行和办理展期，那不需要提前了解，啊，那么呢，给这个质押方案有一个缓冲的一个余地， 嗯， 啊。那么从这个股票市场来看呀，啊，95%以上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股票啊，都会被质押融资。 我们跟大家也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股票股权质押吧，哈，就是你拥有一家公司的股票，没不管多少吧，是吧？那么你现在手里缺钱，你可以把这个股票质押给有钱的人。 一般的是这样，在这个咱们说这个实际上股权或者股票质押吧，都是指的是大股东。 咱们这个普通的这些散户这块呢也可以质押，但是质押的那就微不足道了。 我们打个比方啊、就是大股东缺钱了。 这个大股东吧，他有由于他为这个公司经营的考虑，他也有一些个人方面的一些考虑吧，他都会把这些这个为了资金的流动性，那么他都是把这些股权的方面是股票类的，他都抵押。进行一个抵押， 相当于放到当铺里去了， 放到银行了，银行给你钱，基本上就是简单说就是。 到时候你就拿着钱来赎 啊！但是一旦要是股票要是跌了的话，那么它就出现一个爆仓的一个 对 平仓， 就是说那个银行它不会做赔本买卖， 那肯定是啊。所以说这个质押呀，所以说很大的一些，要是股票市场好的时候，它这个质押的风险就低。那么一旦股票市场不好，像今年这种市场，那么这个上市公司频频爆雷这种出现啊，是经常出现，前一段时间出现的更加频繁。那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选股的时候啊，对这样有一特别是股权这个质押率比较高的这些股票啊应该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包括一些公司的一些经营状况啊、财务状况啊、现金流啊等等啊，都有啊要有一定的一个分析啊，特别是对一些大股东这些股票质押的情况，更要有一个充分的一个认识，不能盲目的参与。那当然，对我们这个普通散户而言，想要了解这个公司的一个些财务状况啊，有些难度啊。但是哈、啊，我们每个这个软件上都有一个 F10，那么那里边打的一些信息啊，我们要在投资的时候要了解一下。这里边哈、啊、有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些经营情况啊、财务状况啊、销售情况、大股东质押等等啊，这些内容都有啊，所以说我们要了解这方面，至少你要有一个大体的一个了解，你才能买入这些股票。那么你现在手中有这些股票，被质押的这些股票的这些投资者呢，我看现在这个阶段也没有必要太着急啊，毕竟这个质押爆仓的这些股票呀是极少数的啊。 今年以来大概是57家公司的股票质押触及平仓线，大部分发生在这个5月到7月，20家公司的股票质押发生实质性的违约，涉及的市值大概是70多个亿啊，大概是这么。 对 对, 对。 占到3000多只股票的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小。 对，还是比较小一些。那么但是你手中要是有这些股票的一些投资者呢，我认为你也别太着急了，那个这个该爆仓的他已经爆仓了，没爆仓的呢，他现在这个通过这个监管层的一些监管呢，他也再加上他一些公司的一些整改啊，再次出现这种爆仓这个概率啊就比较低了啊，所以说你也没必要再那个把手中的，就现在这个阶段来看，你也没必要再卖出手中的一些股票了。 就怕当时已经卖了。 当时已经卖了那就没办法了。 对、但是也得时刻保持这个关注啊，因为如果环境发生进一步的恶化的话，这家公司出现一些其他的困境的话，那您这块 对 也有可能。 要是股票市场要是再次暴跌的话，那么 这都是首当其冲的是吧， 很多股票还会出现一些爆仓。 就是说如果股票市场出现大幅下跌的话，像这种大幅质押股票的公司，那就是 质押率比较高的这样 首当其冲的啊。 那对。 对，我这里有几个数据，截止到8月31号，像泛海控股的质押比例达到 72% 啊，这个房地产企业的这种质押的比例都比较高一些。另外呢，就是这个医药生物的质押比例也比较高，传媒公司的比例啊也比较的高，甚至还有一些公司呢，他们是这样的，他们就是说先解押再质押。 对，这种情况也有，但是这个看这个监管层现在来看，这个对于这个质押这块啊，监管层好像不是那么像以前那么太严。稍微松动一些。那么所以说你让他不全把这个一刀砍死啊、这个市场呢基本上也那个有些上市公司他也就死掉了。你以这个房地产为例，那么大多数这个房地产这个上市公司他全是把这个股权哈、他都抵押给银行了。那么你这个一旦要是出现那个不让他再抵押，或者是那个市场不好出现那个爆仓的话，那么银行呢它这个风险就大了。所以说这方面呢大概是从监管层这块呢，它稍微适当的这个新规来看，适当的要放松一些。 我们看到数据显示，房地产板块有148家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的比例超过 10% 的有70家， 有38家房企的股票质押比例超过 30%， 质押比例超过 50% 的有13家。 对，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一些。 比较高。那房地产市场还值得关注吗？刚才您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谈到这个领域啊。 这个房地产这个板块啊，我认为我们投资者要对它的关注啊要适当的减少一些。从国家这个对房地产一个监管的一些政策来看， 嗯， 这个行业不能说是被打死，但是这个行业应该是逐渐是在走下坡路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所以说这个房地产这个股票呀，也不会太好。 嗯 啊，所以说这块的风险还是比较大一些，因为国家的政策就放着房高层已经定了啊，只住不炒啊。那么你要是特别是对一些炒房的这些投资者来讲，那么你更应该要提高警惕。 嗯，现在呢也是一个出清的过程哈。特别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北京的这个新房的供应量啊是在加大的，今年一到八月份吧，这个供应量呢是比去年增加了5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 对，这个整体这个行业当中，你看现在这个学区房它的价格还是没下来， 嗯， 但是总体而言，这个整体这个行业来看， 嗯， 应该是这个逐渐的哈，国家控制的力度啊要再增加。嗯、 好，今天节目即将结束啊，您对于明天行情有什么样的一个预判？ 我认为明天早盘呢，有可能哈会一个小幅的一个震荡。啊，关键刚才我也说了，这个2740点这个位置啊，要是能守住的话，那么它还会哈、延续这种小幅的一个反弹，啊，那么一旦这个2740点要是被失守的话，那么有可能还会再往下探一探， 嗯， 但是总体而言，那、应该是收小阴小阳或者反弹这种星线，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一些。 嗯，您对于哪些板块在这两天的走势会有比较乐观的预计？ 因为前几天这个软件服务啊、电子芯片呢这块，包括 5G 这块，都是表现的比较好一些。那么这一块呢，应该是还会有所延长一点。 嗯。 啊，但是短期来看，已经连续要反弹三天，那基本上也就一波小反弹，基本上就差不太多了。 嗯。 这样呢，我们要是从短线这个角度来看呀，有。逢高呢可以适当的一个控制仓位， 嗯， 特别是要是从技术上来看，假如说每只股票你要是收出一根带长长的上影线来讲， 嗯， 那么这个股票你至少要控制风险了。 嗯，好，非常谢谢来自招商证券的高级财富顾问胡东升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谢谢您。 啊，好， 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晚再见。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